论世出世间凡，想在这一生有真正的成就，一定要知道精进。无论是念佛、参禅、持咒或是研究，都要知道遵守这个原则。就教来讲，如果一个人发心自己修学，亦能够帮助其他的人，最好一生只学一部经，专讲一部经，那就是精。每讲一片，必定有一片的境界，片片都有进步。 如果有人专讲阿弥陀经，能够讲上十年，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了。假如十年专讲普门品，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如果他十年当中讲十部经，那他什么都不是。你只晓得精进的可贵啊。 民国58年，星云法师找我去佛学院教书。我曾经建议他，而且还劝他，给每一个学生专学一部经。我说，法师啊，那十年二十年之后，你的佛光普照全球。他听了之后说， 好是好，但是这样就不像佛学院了。佛学院里面开的课就要好像一般学校一样的。 我就说，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最后他没有接受我，我在那里教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假如那个时候真的接受了我的建议，100个人我们打个折扣，现在就有50多个专家出来弘法，那还得了？大家要听阿弥陀经，请阿弥陀佛来跟大家宣讲。想听地藏经，就有地藏菩萨来宣讲。个个都是专家，这样佛法才能够真正普遍的弘扬。所以希望你们做专家，不要做通家。表面上样样学，结果是样样都不通，一样通了，结果是样样都通。虽然是样样都通，还是专横一样。这种做法是给大家做一个表述，做一个榜样。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不是样样都通，但是他们还是标榜一样。这个教我们一门深入的修学，就叫做精进。精进的利益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五，禅定和波野。 第五，禅定。禅定包括世间和出世间的禅定。世间禅定是讲四禅八定，能够修成，将来就能够生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个是高级的天界，需要禅定才能够得到。出世间禅定有大成、小成之分，诸佛如来所修的，我们称为出世间上上禅定。整个佛法修学的枢纽在定，并不是禅宗自修禅定，其他的宗派就不修禅定。 以念佛来讲，念佛目的在哪里呢？在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教下修止观，止观亦是禅定。佛教里面修三物相应，相应就是禅定。 由此可知，每一个宗派法门所用的名词虽然不一样，其实都是在修定。所以六波罗蜜里面，禅定通通都包括了。连我们日常生活中那小小的定亦包含在其中。这小小的定是什么呢？就是心中有主宰。大而言之，这一生当中自己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这个方向目标绝对不会被环境左右动摇，那就是定。好像科学家从事研究一样东西，他不会被其他的事物影响，他就会成功。他就得佛家所讲的三昧，科技的三昧。念佛人一心不乱，他就得到念佛三昧。好像正话讲的帝闲老法师那个徒弟，他真的就得到一心不乱。因此 忍辱是个基础，能忍就有耐心，有耐心才能够精进，精进才能够得定，而定是修行的枢纽。禅定，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落了一个定义，明白这个定义，只知道修禅定并不只是打坐的，打坐是修禅定的无量方法之一，除了打坐之外还有无量的方法都在这修禅定。六祖大师是由《金刚经》开悟的，所以他所讲的都是依据《金刚经》佛所讲的原理原则。他的解释，禅是外不住相，不执着一切境界相是禅，定是内不动心。 金刚经上有两句释迦牟尼佛教衰菩提尊者要用什么态度去弘法利生的名言，这句名言就是 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不取于相就是禅，即是不着相，内里头不要动心，不要起心动念，就是定。 在花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去参访修禅定的竹香长老，是到哪里去找他呢？这位长者不在家打坐，亦不在道场修定，他走到哪里去呢？走到市场去。这个是佛经上讲的市前，市前就是最热闹的市场，好像美国大的摩，长者在里面逛，那是为什么呢？修禅定啊。他在那里修什么？修外不住相，内不动心。你看他在那里逛摩，实际上他是修禅定，他不像人家的盘腿面壁，所以我们遇到高级的禅者，我们都会看他不起，哪个地方热闹他就去哪里。点不知他在那里修养高级禅定，我们只佩服那些能够盘腿面壁几个钟点或是几日的禅者，一看就说这个人的功夫了不起啊！不知道人家旷摩的功夫，不知道他的定功高人几多倍。要知道高级的禅定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为什么禅定这么重要？为什么一定教我们外要离相，内要不动心？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法呢？如果各位念过唯识就很容易明白。在八法名门里面，佛将一切法即万事万法归纳为一百大类，这一百类八个是心法，五十一个心所法，即是心理作用，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十一个色法，即是物质，通通是有为法。 不但所有一切物质是梦幻泡影，我们起心动念打妄想亦是梦幻泡影。佛真正明了这些事实真相，叫我们对这些境界不要起心动念，我们的真心就恢复了，对宇宙之间一切事物的看法就同如来一模一样。那个时候的智见就是佛知、佛见、正知、正见，这些就是波野波罗蜜，亦即是波野智慧。 所以波野智慧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在前五道上，那就是我们要学菩萨行，就是菩萨的生活。对于一切法明了通达，而且于一切法不执着，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为什么帮助人家呢？这个是源于诸法菩萨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因为只有佛菩萨知道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一个体，即是同体，帮助还要讲什么条件呢？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右手痕了，左手来画一画还要讲条件呢？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同一体了嘛。今天我们迷失了自性，不知一切众生跟我们是同一体，同一个真如本性，所以在这里就分自分他，迷惑颠倒，起惑造业，自作自受，苦不堪言。佛教给我们破迷开悟，将这些迷惑颠倒通通打破， 才能够看到事实真相。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自己，这个慈悲心爱心是由无缘慈同体悲发出来的，不讲任何条件。总而言之， 一切作为都有方法，都有程序，这些就是持戒。有耐心，有毅力，就是忍辱，能够专精不懈，就是精进。心底有主宰，不会被外境所动，就是禅定。一切事物每一样不透彻不明了，那就是波野了。 佛教我们这六条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做到就是道道地地的菩萨行，绝对不是说受了菩萨戒就做了菩萨，迷惑颠倒的菩萨。如果不懂得六道，不能够将这六条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受了菩萨戒亦是泥菩萨啫。 五十愿， 三福、六和、三学、六道，全部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只叫学佛，只是学菩萨，只有一啲似菩萨。菩萨修行，单单修六道，仲能够成佛。要念佛求生净土，念佛可以念到功夫成片，可以念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我哋系达唔到。换句话说，在六波罗蜜的基础上再往上提升一层，那是什么法门呢？是花严经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这个是成佛的法门，是你一心不乱的法门，是发生大事的境界，所以这个是最后修学的，是不能够跨越的。假如六波罗蜜没有修成功的话，这十大愿望实在讲连边都沾不上。普贤行的特色就是心量广大如虚空法界一样，所以他的十愿圆圆都是究竟圆满。 第一，礼敬诸佛。 诸佛指的是什么呢？佛在花严经上告诉我们， 情与无情同源种子，那就是诸佛。情是一切有情众生，就是一切动物，无情是植物矿物，所以诸佛是包括所有一切，将我们对佛的那种恭敬心转移对一切众生，那就是普贤心，同一般菩萨的心不一样。 学佛的人对佛很恭敬很虔诚，其实这个恭敬虔诚还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各位想想，你在听经的时候，如果是遇到一个更重要的人，一件更重要的事，听经就变成次要，佛亦都不要了。可见得这种虔诚恭敬还不是真信。如果是真正至诚恭敬，听经闻法就是人生第一大事。但就事实来讲，假如有一个人在你听闻佛法的时候告诉你，现在有一笔生意马上可以赚100万美金，保证你转头就走，再不会回来听经，可见得我们对佛菩萨的恭敬虔诚是经不起考验的。一面对考验，就知道这个恭敬心虔诚心一针不值，一点都不真实。普贤行的恭敬是真实的，对一切众生和对佛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得罪一个众生就是得罪佛，就是对佛不敬。对人要敬，那对台椅板凳呢？他亦是众生，这个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那对他怎样恭敬呢？是不是每日对他顶礼三拜呢？这样学法就变成佛痴了。 对物，你将佢摆得整齐，将佢保养得干干净净，咁亦都系对佢嘅礼敬。书本摆喺书架上，摆得整整齐齐，系对书本嘅恭敬。所以 做事情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将事情做得好好，做得好圆满，这些是对事的恭敬。对人、对事、对物要平等的恭敬，就是普贤菩萨的大行。 所以六道菩萨行扩大圆满了，就叫做普贤行。因此普贤行是最圆满、最殊胜的修行方法。 第二，称赞如来。 第一礼敬诸佛，点解第二句讲称赞如来，佢唔叫称赞诸佛呢？呢度嘅用意好深，礼敬诸佛系由形象上讲嘅，由相上嚟讲，一律要恭敬，见到善人恭敬，见到恶人亦要恭敬，不分善恶，不分邪正。正法恭敬，邪法亦要恭敬，冇唔恭敬嘅。称赞如来系由性上讲嘅，呢度就有差别啦。善嘅我哋称赞佢，唔系善嘅我哋唔称赞佢。恭敬而不称赞，差别就喺呢度。善财童子喺五十三参里边就有呢个典范，佢对每一位善知识都系礼敬赞叹。只是对三个人有礼敬而无赞叹。 这三个人，第一是声叶婆罗门，这个人是个外道，代表愚痴，所以善财童子只有恭敬而不赞叹他。第二是金怒火王，代表亲慧，这个人脾气很大，稍微得罪了他马上就自罪，落油锅上刀山，就是这样整人。善财去了有礼敬没赞叹。第三位是佛苏密多，是个淫女，善财亦只恭敬而不赞叹。 这三个人代表贪、嗔、痴三毒烦恼，他恭敬而不赞叹，所以赞叹是以圣德为标准，一定是善的，一定是正法之赞叹。如果不是善法，不是正法，就不赞叹，仍然是要恭敬。因为恭敬是清净心、平等心，即使对于其他一般宗教我们亦要恭敬，如果是正法正教我们亦要赞叹。好像天主教是正教，他帮助人生天，当然那些不是究竟，但能够生天总比在三恶道强得多，所以我们亦赞叹他。如果是叫人做恶业堕三途的邪教，我们绝对不赞叹。所以这十愿的第二愿和第一愿就有这么大的差别，但是两者的心底绝对是清净圆满。 第三，广修供养。普贤行的特色就是心量是无比的广大， 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是圆满的圣德起用。一般菩萨虽然是见性，即是明心见性，但是并不圆满，所以圣德的作用是部分的，唯独普贤菩萨圣德的起用是圆满的。所以圆圆都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是跟六道菩萨不同的地方。因此他的供养一供一切供，供一尊佛就是供一切诸佛，不是单止已经成佛的这些诸佛，是情与无情全部包括在里面，没有成佛的所有众生乃至无情众生全部都是。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个就是菩萨的修学方法，亦就是我们时常讲的花严境界。这个心量至真正是圆满的，脱开了局限和分别。普贤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 因为唯有佛法能够教人破迷开悟，教人恢复正得圆满的自性，这个是其他一切供养布施都不能够达到的。法供养中是依教修行供养为第一，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各位同学，佛法是师道，一定要尊师重道， 依照老师的教导去修学，我们只能够获得究竟圆满不思议的功德利益。讲到佛法，哪一部经是第一呢？隋唐的时代，中国、日本、韩国的高僧大德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做一个比较，他们几乎一致公认花严经是第一经，可见花严经是究竟圆满的教学，这个是举世公认的。这些大德再将无量寿经和花严经作一个比较，他们说无量寿经是第一经，将花严经比了下来。为什么呢？古德曾经讲过， 花严、法花是最重要的两部大经，在中国佛法称为一乘原教。一乘原教只有这两部经，而这两部经都是无量寿经的导引，都是引导我们入无量寿经的。所以无量寿经只是真正第一宗的第一。 读到古人这个说法，我是无比的欢喜，因为我自己有深刻的体验，我所以入净宗就是花严经的引导。在过去我讲花严17年，现在依然无中断，目前只讲普贤行缘品。在17年当中，我是由花严经入净土的，因为我深入体会普贤菩萨在最后十大愿王道归极乐的意味。极乐就是无量寿经的圣境，由这里真正体验到无量寿经是整个花严的归宿，是花严的精华，才知道古人所讲的话是绝对的正确。由此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经，最好的、最殊胜的已经找到提了出来。但是如果不是下莲居老居士将五种圆译本汇集成善本，我们亦得不到圆满殊胜的法译。由汇集工作的伟大程度来看，的确知道下老居士亦是佛菩萨在来，绝对不是普通人，实在是菩萨怜悯这一代众生，亦是这一代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所以感到大菩萨降临世间，为我们做好整理的工作，使这个法门能够在末法9000年当中大弘其道，广度无量众生。我到北京，下老居士的学生黄炎祖老居士送我一张相片，我带回台湾之后将它放大印了出来给大家共用。这张相片虽然是翻印了很多次，不是很清楚，但是仍然可以由这张相片上看到不可思议的感应。下老居士的后面是屏风，他头顶上有佛像，而佛放光，他的鞋亦放光，虽然是几次的翻印，还是能够看得很清楚。头顶上有一尊佛坐住，底下还有莲花座，我们供养他，表示我们不忘记这位大菩萨的恩德，感念他替我们汇集了这么完善的经本，作为我们专修专弘的依据。无量寿经一共有48品，哪一品是第一呢？我们要追根究底，将第一的第一找出来。善导大师说， 如来所以庆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 现在我们知道无量寿经是一切经中第一，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弘扬这个法门。换句话说，这部经是诸佛道众生最主要的一部经典，其他各经都是辅助这一部经的。在本经48品中，第六品最为重要。 第六品就是阿弥陀佛所讲的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说，释迦牟尼佛转述的，有为佛佛道同，世尊转说就等于阿弥陀佛自己宣说。 我们展开无量寿经全经，释迦牟尼佛和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无一句是违背48愿的，字字句句同48愿相应。这48愿哪一愿是第一呢？古来所有高僧大德共同认定第18愿第一。18愿是什么愿呢？是10年往生。10年 一念决定往生，咁正显示出佛法真正圆满殊胜不可思议的境界。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疑问，假如有人做好重的罪业，立刻要堕阿鼻地狱，佛有没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如果佛没有这种能力，那佛的智慧能力还是有限的。我们赞叹佛万德万能，那只是赞美而已，不是事实。相反的，如果做好重的罪业马上就堕地狱的人，佛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那佛的智慧神通至真的是圆满。我们不能够不五体投地的佩服。等我念到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心中的疑惑至扫除，知明白佛的智慧德能真的是究竟圆满，无一丝的欠缺。 佛确实有能力叫极重罪的人立刻成佛，问题在人相不相信，接不接受。如果不相信不接受，过失是在受罪这个人，不是佛菩萨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读了无量寿经才知道佛万德万能是事实，不是夸张亦不是虚赞。由这里我们的确将十方诸佛如来度众生的妙法真正找出来，依照这个法门修学，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前面举出帝行老法师那位徒弟，一句阿弥陀佛念三年就预知时节，记住往生。咁往生是上品上生，不是普通的。他记住走，而且还记了三日，等他的师父来替他办后事。要知他一句佛号就是第十八愿，所以他的成就就是第十八愿的证明。这个法门谁能够相信呢？这个人一定是大善根大福德，就是无量寿经所讲的，他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只能够信受奉行，没有那么深厚的善根，劝他亦不会相信。